七回归之后，佢成为首批由选举产生嘅港区人大代表，做咗两届共十年嘅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生前喺多个媒体主持节目，2018年7月宣布退休。当时提到对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面对好大挑战，感到惆怅。对香港嘅唯一祝愿系大和解，希望政党同政府加强沟通，减少社会分化。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其相關的強雷雨帶今早持續在香港以南海域發展。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時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驟雨減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6点，升52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2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9.8升6.8，腾讯控股429蚊升6蚊，中芯国际19.26升1.32，中国平安78.75升1.55，小米集团12.72升7毫，港交所265.8升11蚊，美团点评126.8升4.9，友邦保险70.55升2.25。平安好医生99.85跌2.95，建设银行6.28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95，瑞士法郎7.975，澳元5.084，加元5.571，新西兰元4.719，欧元8.48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3点，系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6,01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8美元，卖出1,72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道老智道，西行就塞到景隆街的坚拿道天桥过一站时多车，没什么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刚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在平石村落桥位的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只是多车一点。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这个白沙湾码头段有些工程的，来往方向都多车，尤其是去九龙方向非常繁忙的。龙尾去到翠塘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段有些临时工程，出九龙方向就比较塞车了，龙尾去到翠塘路附近。咁另外咧，青屿干线咧有啲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4点，青屿干线近住下层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一段咧，部分嘅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噶，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青屿干线临时工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种颜色，两种情绪，但是有同一画面。 若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

星期二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找来的有关智斌新歌，今名叫做《日月》，讲的就是他一路支撑住他的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爸爸。这首算是一个讲亲情但是比较温情的作品来的。跟着这首都是讲亲情，但是可能就是讲你的家人和你之间很多的牵绊，那种的黑暗面。王莹的新歌 沉默四散到命运里不可见的尘，藏在门内前要与暗杀分裂是否满面莫发枯冲不散的人，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就 就是找來有王樂兒，因為他的填詞人和他合作，不斷地發問問題，不斷地發掘更加多的可能性，來自王妍妍的新歌，那名叫做《長生有烈》。之前你認識他就是拿著木吉他的，來到今年就試下玩一點得一點的作品，拿起的就是一支電吉他來的。王妍新歌《長生有烈》。 问题成日都系嚟自就系、是，可能上一代嘅人永远都系觉得自己系啱嘅。你唔好问咁多问题，唔好质疑我咁多，跟住我行就可以噶啦。然之后嗰条嘅裂痕就一路一路咁样加深落去。呢首歌就系讲紧一个咁样嘅情况。佢哋系 Fiesta， 有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Mommy Said》。新歌小丑。延续嗰种好丰富嗰种画面感，嗰种好似剧情嘅感觉，揾嚟有东京事变新嘅派台作品，亦都系套电影嘅主题作品嚟嘅。新歌歌名《永远的不在场证明》。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第二日冇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唔会举行记者会。本港维持累计1055宗确诊个案。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向公务员团体简介今年加薪净指标。消息指，低级公务员加薪净指标是 1.15%， 中级是 1.98%， 高级是 1.68%。 三个净指标是分别以薪酬趋势调查得出的总指标，扣减递增薪额开支之后而得出。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向多个公务员工会以及评议会交代有关结果之后，才确认最后向政府递交的加薪建议。根据惯例，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一般会看齐，如果建议获得通过，加幅将会划一为 1.98%， 高级公务员加幅是 1.68%。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指今届立法会会期只系剩低九个星期，八次会议。政府期待立法会可以尽量完成审议共31项立法项目，包括国歌条例草案、委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议案、专营的士服务条例草案等。张建宗在信入边话，如果这些立法项目在今届会期完结的时候未能够审议，将会失效。希望梁君彦拟定余下会议安排的时候，能够考虑立法项目挤压的情况，并且恳请立法会抓紧时间，尽快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在世卫视像会议发表讲话，表示日本政府计划向世卫以及研发疫苗的企业和大学团体拨款大约2.7亿美元，并且指责世卫未有给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会议。加藤胜信说，期望相关拨款能够为新型肺炎疫情早日平息，以及为改善受疫情影响的民众生活作出贡献。他又形容台湾是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成果的地区，应该参考，呼吁世卫不应该遗漏特定地区，对疫情感染源头和传播扩散都需要进行公平、独立而全面的验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2点，升477点，总成交金额11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2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9.6，升6.6；腾讯控股428.4，升5.4。小米集团12.62，升5.8；中芯国际19.18，升1.26；中国平安78.65，升1.45；美团点评125.5，升3.5；港交所265.4，升10.6；友邦保险70.35，升2.05；平安好医生100元，系跌2.7；建设银行6.26，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3，人民幣7.109，英磅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94， 澳元兑美元 0.65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3点，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28美元，卖出173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反方向啦落去铜锣湾嘅支路咧稍为多车一啲。红隧九龙入口呢一边咧，公主道过海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咧就喺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工程方面啦，喺黄大仙因为爆水管啦，黄大仙道同沙田坳道交界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另外就系西贡嗰边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咧系有工程噶，而家介乎康湖居至到打豪敦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间歇性系车多噶，咁大家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同埋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的热情， 猴仔又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考下你，十八区入边边一区面积最大啊？ 离岛区。 正確。咁边一区最早发展呢？ 我唔熟历史喎。 咁渣噶，中西区啊！趁仲未复课，快啲上香港电台点点蜂蜜情网站恶补下啦！最新嘅城市福地中西区，收集港台节目同珍贵照片，仲有口述历史，介绍水坑口街、大会堂同海美街呢啲景点添啊！ 仲有得上载旧相分享俾大家噶噃，翻去睇下阿爷有冇旧相先。 点点蜂蜜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来到三点半钟之后的骚动音乐，一首歌之后将会有今天的嘉宾林家谦。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 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你与我又经历壮战，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之中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刚刚听过有来自 Robin and Candy 新的这首派台作品《红白》。今日的苏动音乐电话旁边有林家谦啊 ，Hello 你好啊， 你好 Eric， 你好，有你的新的派台的作品哦，讲一个人的、哎、一人之境、啊、 嗯。呢隻歌就其实都係呢段时间写嘅，都係前三四个礼拜前写，咁就其实想讲独处啦，因为呢段时间大家、嗯、即係呢个隔离时间或者在家时间都多咗时间自己同自己相处，咁就发觉我自己就几 enjoy 呢一种状态嘅，即係好似少咗好多 social activities， 但係其实自己几 enjoy， 多时间去聆听自己嘅心声，咁就发觉好舒服，好 chill， 咁就想将呢一个感受写出嚟咯。 OK， 哇，同埋都几快手啊！即系你三四个礼拜前写啦，跟住有阵时我就系觉得可能一个人做歌咧，因为今次你自己搞晒噶嘛，啲嘢全部都系，即系曲词编监唱，全部都系你自己啦咁样。咁所以就更加你可以一个人就系跟晒自己 schedule， 然之后有 mood 我就做，做完之后就派啦咁样。 系啊，今次真系几 ad hoc 嘅，跟住 ad hoc， 即系一个月前都未谂下只歌即系出啲咩嘅。 系， 咁就系写完份词就OK 啦，录啦，咁录完、嗯、因为今次系喺屋企自己录啦，就 即系点解喺屋企想自己录，就其实想 enjoy， 即系用一个自己最舒服嘅状态或者环境空间去做呢件事。 系 咁，尽管可能当中有好多嘅盲点啦，或者一啲沙石，人哋可能即系要同人哋监先会会睇到啦。但系今次反而想即系试下俾自己喺呢一个舒服嘅空间喺屋企录音啦，喺屋企做编曲啊，少少嘅 mixing 啊，跟住即系好一人。最舒服的狀態去將這首歌完成咯。 同埋因為 我自己聽的時候，我第一次聽，我聽到後面你譬如你彈琴的時候呢，是聽到好像你不知道是踩那個 pad 那個少少那些聲在底這樣、 哦、 即我想是你收音的時候就真的收到曬中間，因為我覺得咦真的好有一個人 feel 到你那種的情緒和那個環境聲這樣。 是啊，特登其實這個它不是真琴，但是它那個 sample 是有得去 send 一些 noise pedal noise， 那我都想喺呢只歌用嗰个琴声，都系想呢一种一人嘅空间啊，咁然后即系呢一啲嘢 detail 位都可以放到出嚟咯。 但系你自己咧，你系经历咗可能系之前可能系所谓嘅隔离啦，咁然之后即系变咗要花好多时间去一个人，定系其实你之前你都好 enjoy 一个人独处嗰种时间？ 其实系噶，其实两样都系、因为我自己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內向嘅人，我中意喺有一啲 social activities 嘅，亦都好多即係佢哋朋友係會邀請我去一啲 party 啊。咁但係往往就係因為去咗呢啲 party 有咁樣嘅感受，即係唔係我唔 enjoy 個 party，、但係我會即係我哋呢一種內向人士咧，係會有一種特質嘅。我上網都 search 咗 solitude 呢個字咧，或者 introvert 呢個字咧，其實。有啲人都原來好多人同我一樣，即係喺一個 party 入面好熱鬧，好多人啦。其實但係佢未必真係好快樂，即係可能有種快樂中感寂寞。即係你有時你身邊好多人，但其實你要覺得仲係好寂寞，或者係即係我哋叫做lonely but not alone。有時反而你自己一個咧，你唔覺得 lonely 喎。係 alone but not lonely。咁都好想講呢樣嘢咯，即係我自己一個個人嘅性格上嘅一個表達啦，同埋最近嘅感受咯。 係，但係冇，因為呢個世界好似係覺得大家應該要即係好 social 嘅，即係要即係笑面迎人嘅咁樣。有冇曾經有人係即係誤會過你就係、是哦、林家謙咧，好似好串咁，唔同人傾偈乜滯？ 我唔知啦，我係佢哋會唔會即係可能其實佢唔會講啊嘛。 係， 我發覺我有一個 case 遇過就係佢，咦林家謙係咪自閉嘅？有一個我諗十年前到啦，即係一個。即係我都講翻，一個行內人，我唔講邊個啦。咁即係行內人嘅音樂人啦，咁就喺一班朋友面前就問我：，你係咪自閉㗎？咁當刻我就有少少offended 嘅，同埋我會有幾唔開心，因為我覺得，咦，佢話咁話係咪我自己有問題，我有病，同埋嗰刻好尷尬咧，即係好多人喺面前就問呢個問題，跟住我就唔識答啦，咁我唔知啊，咁但係最後就都幾唔開心嘅，因為件事都耿耿於懷咗，咁但係十年後再見翻又都唔敢再同佢提翻呢件事，咁但係我佢嗰當時問，其實佢嗰個問題其實唔係一個好有。即係好 offensive 嘅問題嚟嘅、只不過係大家可能真係有時誤會咗一個人匿埋邊，或者喺一群人入邊表現得唔係好 sociable 或者好突出嘅時候咧，係有啲人會錯覺以為你係咪啲咩問題咧匿埋咗咧，但係發覺就即係出咗，尤其是出咗呢隻歌之後咧，即係好開心就係點解咁多人會對呢隻歌有啲共鳴，係因為大家都會有呢一個狀態，有一啲、一定部分嘅所謂 introvert， 然後可能每個人心情嗰日唔同啦，或者佢唔同嘅時間或者階段，佢都會有唔同嘅sociable 嘅 level 啊。 OK， 同埋因為我見到你喺你嗰個係你 IG 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噶嘛，咁其中一個即係多啲人用就係嗰啲 filter 啦，咁同埋即係你都suggest 喂嗱，我有一個 hashtag 嘅，即係可能寫一個就係你嘅，即係叫我的一人之境啦，咁樣，即係你都希望你收集一下，咁你哋個一人之境係點嘅咧？咁樣，咁你仲話最有創意嗰幾位咧，你會送啲嘢俾佢哋嘅，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而家你有冇都幾有趣就係，因為可以睇到係人哋嗰種 solitude 嗰個嘅情況咁樣噶嘛。 我覺得咧，其實好多人拍出嚟唔 sad 噶，即係我覺得佢哋拍出嚟有啲幾浪漫咧，幾搞笑啦，我會睇到係幾幸福啊，即係所以就我想大家唔好將獨處呢樣嘢講得咁負面，好似 loneliness 或者冇朋友咁樣，因為呢一樣嘢係我哋一直 可能生活上其實是一直都不敢面對，或者一直都盡量想避開一個人，或者不想一個人，盡量想合群。但其實我想大家點拍呢個 filter 是想佢睇翻自己，哦，你嘅一人之境其實係一個咩畫面呢？其實係一個幾好幾開心，然後你肯 share 出嚟，咁， okay. 我呢樣嘢係覺得好。真係好開心嘅，我覺得大家終於都明我感受啦咁樣。 因為我就咁去撳嗰個 hashtag 睇，我見到有啲人可能係跑步喺啲沙灘啊，有啲人喺海邊就望住個海啊，釣下魚啊，即係好多呢一啲嘅。 我直埋講嘢傾偈咁咯。 係， 好笑。但系就各样嘢都话俾大家听，其实真系系可以开心，一个人都可以好尽兴嘅。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似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世间，变幻事情，干一罐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嗱，咁啊，呢个就系音乐嗰部分啦。但你譬如你今次自己做嘅时候，咁有冇遇到啲系棘手位，你需要去思量一下点样处理嘅咧都？ 今次又真係幾順，可能我真係自己喺度好任性咁監咗隻歌，就冇乜太多嘅拗叫咯，即係自己同自己拗。咁但係我覺得我身邊都好多人俾下意見嘅，即係佢哋譬如天媽咧，天媽佢會俾下意見啦，即係佢幫我都彈咗啲樂器嘅部分。咁就有唱歌老師啦，亦都有問下身邊朋友聽完嘅意見啦，咁然後再有做出一啲調整咯。咁但係嗰，那個時間或者需前唔需要太多啦，因為我都係我聽完，哦係喎，呢個問題即刻改，咁就搞掂啦。 OK， 喂，咁我想問啦，嗱，咁而家有係呢首《一人之境》啦，咁嗱係一首幾 ad hoc 嘅作品嚟㗎啦，頭先你有都提到。咁原本譬如今年你嘅 plan 啊，音樂上面嘅 plan， 而家嚟緊個計劃會點咧？其實 就今年就會出隻碟嘅，咁就喺五月尾呢個時間啦，咁就出專輯。咁其實專輯大概都係落 即係叫做包翻或者 wrap up 翻我過去五隻嘅新歌啦。咁但係其實我就唔想啊，就咁好似一個 compilation 嘅。咁、我反而係將我發現呢五隻歌入邊其實有啲共通點，然後可以串連到呢五隻歌。咁、再喺呢一個專輯上面，我再寫多三隻嘅純音樂。咁、就將呢五隻歌串連，再加一隻 demo， 就變咗九 track 嘅一個就迷你專輯或者 EP 啦。 係，但係頭先你提到中間你揾到一種共通點咧，那個共通點會 係其實共通點就係、是幾我自己個人嘅性格，譬如一人之境啦，就講、我一種內向性啦。咁而慢慢去到下一位前度啦，即係當一人之境，你自己獨處嘅時候，你聽到自己心聲，你聽到自己係一個點嘅人，然後慢慢就會諗起一啲可能埋藏咗喺你心邊一囤積咗嘅問題或者往事，然後就去我個鋪排就咁啦，跟住之後去下一位前度，跟住去平平無恙，一路撩翻之前往事啦，然後安撫自己或者叫做呃自己啦，就啊我冇事啊，但係去到原來之後其實都係扮冇事，然後就係咯，即係依個。當中其中一部分嘅 flow 係咁樣 嘅。喂，咁啊，再一次要恭喜曬林家謙啦，即係有你呢首新歌啦，同埋嚟緊喺五月尾嘅時候咧，就你嘅第一張嘅專輯啦。咁啊，同埋都係期待你之後可能係下一個階段嘅林家謙有啲咩嘅新嘅方向啦，等等嗰啲咁樣。咁啊，多謝曬你，謝謝。 OK，Thank you。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出，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却又为谁争这安慰奖，无非很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 暂时未引发大流行。但是一名曾经去过梨泰院夜店的越南人，直至上个周末才确诊，有可能继续出现类似病例，因此要保持高度警惕。另外，南韩五大综合医院之一的三星首尔医院，一名护士日前确诊，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具体感染途径，为200名相关接触者进行病毒检测。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带今早持续在香港以南海域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升454点，总成交金额1,20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2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9.8升6.8，腾讯控股431元升8元，小米集团12.66升6.2，中国平安78.5升1.3，中芯国际19.3升1.38，美团点评125.9升4元，港交所265.2升10.4，友邦保险70.4升2.1，平安好医生100.5跌2.3。建设银行6.22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9，瑞士法郎7.972，澳元5.074，加元5.561，新西兰元4.712，欧元8.47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3点，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91美元，卖出1,7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有多车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暂时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繁忙一些。港岛路面方面，这个筲箕湾的南康街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的。筲箕湾的南康街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而近住南安里那段的筲箕湾段呢，又因为有些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的。咁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来往方向的右边线只是俾电车通过。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而家呢南康街的交通就比较繁忙。九龙方面咧就观塘道那边多车啦，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咧都是慢车嘅。调翻转咁啊，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附近。仲有就系伟业街啦，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啦，同埋骏业街段咧，亦都系因为多车嘅关系较为挤塞。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饮酒会致癌，千祈不要误信饮酒可以改善心脏健康而开始饮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我是轻弹浅唱俾阿天嘅先生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顺境逆境都系一种好嘅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咗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噶。就好似 Bob Marley 嘅呢首《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慈禧，好中意你呢个新名啊！港台慈禧艳琼， 不如嗌一个星期算啦，下个星期我哋忘记呢 一个星期，我嗌埋今日就算啦。 死我！ 你唔系要咁样我捧到你上天啊嘛？ 咁我都安乐啲咁样。好啦，今日咧想讲嘅呢件事咧系一个严肃嘅事情嚟噶，所以我哋咧抛开嗰啲调笑先。一阵先再笑啦，或者 即刻自己笑。 冇想松动 下。我好认真， 好认真地讲啊。咁我哋想讲系一位原住民嘅歌手，佢个名叫做巴奈，有冇听过啊？ 有。 可唔可以轻松翻少少？我哋成日俾人话我哋下昼节目嚟噶 ，OK？ 系啊。 你啱啱叫我严肃，我全力配合。你又严三严四， 对唔住。 巴奈系嗰阵，佢一个原住民，然之后佢系一个蓬松嘅一个挛头发一个嘅女士嚟噶嘛。咁啊，嗰阵时我记得佢其中一单嘢就系佢喺嗰个海特。加拿大道系啦，嗰度曾经系即系扎营，然之后有啲嘅诉求啦，佢系即系喺嗰度驻守咗好多日咁样嘅。 哇，你知道好多啊，真系。 系啊，因为我有一次去台北旅行嘅时候咧，咁有一个当地嘅朋友就系话：喂，我哋今晚咧有一场 show， 咁就系喺佢哋有一个公园嗰度咧免费嘅音乐会嚟嘅。咁诶，一个户外嘅舞台啦。佢话唔知每个月都有一场呢啲 show 噶。咁跟住我，你有冇兴趣睇啊？咁我好啊，去睇下啦。咁嗰阵时我唔记得南歌手嗰个名字，突然间呢一刻我唔记得咗。咁然之后佢都系原住民歌手嚟嘅，咁做得好，因为佢有成队好正嘅 band 同一齐玩啦。咁然之后个特别嘉宾就系巴奈啦。 哦，好合理嘅一件事嚟嘅，因为的而且确当即系讲到台湾嘅原住民歌手嘅时候，巴奈系一个不能被忽视嘅名嚟嘅。咁除咗音乐上嘅一啲嘅建设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系头先讲到一啲政治上嘅诉求咁样啦。嗰、个政治嘅诉求咧，佢身上啊吓更加多嘅一啲标签啦。我哋话如果要标签话嘅话咧，关于环境、保育、资源上嘅一啲嘅事情。咁咧点解今日会讲起佢咧？系因为我睇网上我见到一个新嘅消息，咁佢有会有一张专辑咧 ，digital 之后摆翻上啲串流平台度咧，重新俾翻大家听。因为呢只专辑出嘅时候咧，其实未有啲串流平台噶，即系未有咁方便嘅听歌嘅方法，都仲系实体 CD 嘅年代啦。咁、之后亦都就算有翻串流平台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系冇人去同佢倾过版权嘅，咁于是乎咧就冇机会大家喺网上听到，即系除非你系有嗰只专辑，否则嘅话你听唔到噶啦。咁于是乎咧，即系大家好多 fans 见到。 到好開心啊！即係呢一隻碟，即係可以擺到上網去俾大家聽到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哦，又係一個即係等嗰個資料庫又保又充實多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咧之後我就睇翻一啲嘅新聞啊，或者一啲嘅內容咧，令我又即係思考多咗少少。咁話説咩事呢？就係頭先啊 Eric 都有講到啦，就係佢啲訴求其實都係同原住民嘅利益有關嘅，即係本來嗰個地方或者我哋具體化啲嗰個山頭。本来个山头是属于原住民的部落的嘛，但是其实又没有一个明文规定，又没有一个法律文件证明它是属于那个部落的嘛，但是他们世世代代就是在那个山头打猎啊、种植啊这样啦。那如果你不是山头你是海边，那他就自己扎条船出海捞鱼咯。但是当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进步了之后进化了之后，文明就会对他有些侵蚀。即係例如你而家唔可以隨便打獵啊，因為你會破壞山林。你唔可以隨便即係啊，我屋企需要一嚿木喎，咁我就去伐嗰個山林唔得啦。我而家唔可以立亂出海啦，出海捕魚原來係要證文件嘅，證明我個船安全，我先可以出到去。但係我啲攞木頭自己砸嘅船嚟嘅啫，但係嗰個真係原住民曾經嘅生活模式嚟噶嘛。又或者以前部落嘅小朋友上堂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幾嚿石仔搭埋一齊，啲長輩就已經開始教書，嗰個已經係佢哋嘅課堂啦。但係喺而家呢個世代，學校就係有正規嘅學校，你要符合消防條例，你要有一個符合政府要求嘅師資咁樣。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對於對於原住民嚟講，即係佢哋，我好記得班內有篇訪問當中就話，所有錯都係原住民嘅錯。即係原住民以前佢哋自己本來嘅生活嘅模式，喺所謂現代人眼中咧，就全部都係犯法。即係原來我出海捕魚犯法，我打獵犯法，我上堂犯法，所有嘢都係犯法。但係其實佢哋一路爭取緊嗰樣嘢就係、是。我想維持住原住民嘅部落嘅最基本同埋最正宗嘅嗰個文化。咁另外咧，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考慮嚟嘅。咁其實的而且確，大家生活都係要錢噶嘛。即係你就算你真係有自然嘅一啲嘅資源嘅提供，都係生活要錢。咁於是乎咧，其實政府一路以嚟都同一啲原住民嘅部落有一啲嘅協商。就是、其實會唔會有一啲係土地嘅資源係可以攞嚟做一啲發展？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嗰個係一個非常之豐富嘅旅遊資源嚟噶嘛。例如温泉、温泉酒店、旅館，又或者係山上，大家可以想象，即係去到一個度假村，佢真係依山建起嘅，或者係依水起嘅，咁大家就會覺得哇，那個好好嘅一個經濟嘅價值喺當中啦，咁樣。咁但係咁原住民嘅生計點樣嚟呢？咁於是乎就變成可能原住民就會去到嗰個度假酒店當中提供一啲比較基本嘅，即係譬如做服務嘅人員啦、清潔嘅人員啦，即係呢個就係所謂佢哋為佢提供咗嗰個就業嘅機會啦。咁 仲要係最基層嘅一個服務提供者。 但係其實呢，你攞緊嘅係佢最珍貴嘅資源嚟㗎喎，即係佢嘅土地、佢嘅糧食、佢嘅可以打獵嘅一個情景。但係你俾翻佢嘅只係即係低水咁多咯，即係簡單啲講。因為呢件事我都講唔到，即係我冇一個好鮮明嘅立場嘅，老老實實，因為我都係一個追求生活方便啦。 我成日覺得就係你嗰個文明，你去到一個位就係文明嘅建立係現實啲嚟講啊，係嚟自排外㗎嘛。因为你要管理一个地方，做啲嘢就最好简化佢，最好唔好咁复杂。咁我容易去到管理啊嘛。 同埋你 咁我唔识消化你嗰啲文化咯，唔紧要，咁你跟我一套咯。 系啦，同埋有啲人嘅你，即系应该话你嘅方便同埋你嘅成就咧，系要牺牲一啲人嘅利益啦。咁 系啊。 咁点解呢件事喺台湾好似即系咁得唔到重视咧？系因为之前都一路有讲，其实原住民嘅人数又或者嗰个部落系非常之少。跟住班內自己都好無奈，佢就話其實依家係要犧牲所謂2% 嘅人嘅利益去成就嗰另外98% 嘅人嘅福利啊嘛。咁但係就係因為你呢2% 嘅人唔會有政客出聲，政府唔會得到重視，因為呢一個又係一個我覺得文明社會其實好唔文明、好野蠻嘅地方啦。 所以其實所謂嘅少數服從多數唔係一個最理想嘅。 系一路都咁 方法 嚟嘅，系啊，只不过人类进化未进化到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出现啦，而家咁样。 同埋人唔中意包容咯， 都系 系咯，系啊。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即系之后咧有机会去翻台湾嘅话咧，我好建议大家去听巴内嘅 live 嘅， 系 即系第一样嘢就系佢嘅 live 嘅场地通常都系好自然嘅地方，即系草地啊、稻田啊咁样啦，即系好台湾好地嘅地方啦。另外一件事咧就系佢嘅歌咧，其实通常都系关于 佢身份上嘅一啲故事，即係原住民嘅身份啊，原住民嗰、那個佢成長環境當中嘅啲故事啊。另外都有啲故事咧，係當佢以原住民嘅呢個咁純粹嘅文化進入城市之後，佢嘅一啲嘅掙扎。所以其實係好唔同嘅一啲嘅內容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位，我覺得好值得即係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好中意講啲原住民佢哋自己部落本來嘅故事，即係都係你喺其他歌手身上你唔係好聽得到嘅。即係例如我記得我真係聽過一個咧好得意，佢話以前咧佢哋浸温泉，即係佢哋細個時候浸温泉，你要準備乜嘢咧？你要準備凍水，同埋一個鋤頭，因為你只係需要孭住個鋤頭同埋 掘啊。 是啊，佢话只要掘就有，跟住但系你要准备冻水，因为嗰啲水好热，系啦咁样。但系佢话依家最靓嘅嗰啲温泉地方，全部俾度假酒店霸晒啦，即系讲紧可能千几二千蚊港纸一晚咁样。咁但系点会系原住民可以负担得到，又或者佢哋可以享受得到嘅咧？咁样，咁所以你会发现佢哋攞咗佢哋最珍贵啦，要生存嘅资源之后。但是其實所有利益又代返落去所謂文明嘅人嘅袋入面。 或者只係經濟囉，未必係文明咁巴閉，即係錢囉。 即係講到底就係錢啦，係咁 樣。 咁我都話即係因為我唔係好慣企道德高地嘅人嚟嘅。咁因為我都係會去台灣，會去啲高級酒店，會去温泉度假酒店，同埋我都會享受，即係當我好享受嗰種即 係遠離煩囂啊！ 係啊， 嗰種嘅舒暢嘅時候， 同埋坦白啲講，就係通過掠奪原住民嘅資源而得到嘅嗰個享受嘅時候咧，其實我又好難講得出啊，咁樣做係唔啱嘅咁樣，即係我自己都冇呢個嘅力量去支持我自己去做一啲咁即係道德高地嘅事情啦咁樣。咁但係希望大家關注呢個議題係真嘅，即係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啊，原來喺呢一個即係台灣算係好近香港咯，即係你以為好熟悉嘅地方，其實仲有一班人爭取緊佢哋一啲比較正宗，甚至乎係比較有佢哋文化背景嘅一啲嘅活動或者生活方式嘅咁樣。 同埋你要記得就係所有文明嘅開端咧，都一定係圍繞住最豐富嘅資源嘅，即係嚇你即係所有喺你以前讀歷史都有個啦咩？四大文明啊，咁然之后全部都系沿住条河啊，咁入边有咩有矿物质，你可以种嘢啊，跟住可能喺火山附近啊，因为啲土地比较肥沃啊，咁土地火山附近一定有咩温泉啊，系啦，跟住然之后喺海边咩，你可以捕鱼啊，咁样一定系佢拥有最丰富嘅资源嘅。 系啊，但系嗰啲资源就因为你嘅 人多咯，系啦，咁大家越嚟分下咁样 咯， 系啦，咁你今日拣呢首歌系 拣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个歌名叫做《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咁其实就咁听个名咧，阿岑灵儿都翻唱过呢首歌嘅，咁样就咁听个名，我开头一路以为佢系想讲嘅系即系身份认同啊，因为原住民啊，同可能越嚟越少嘅关系，你对于你自己系边个或者自己部落嘅文化有冇一个了解？ 系 但系我睇翻啲故事先知咧，其实佢想讲嘅系责任啊，即系你要知道你自己系边一个咧，你先会知道你所孭紧嘅系一个点样嘅责任，你先可以练就成一个更加好嘅人。咁我觉得班诺佢好清楚佢自己嘅责任，就系、是、佢希望可以等更加多人了解到台湾原住民嗰啲嘅情况啦。都希望听完呢首歌之后，大家知道啊，香港人责任喺边度咧？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你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为何总从不沾毛的雨挣扎，摸不清的黑白真假？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 了解了吗？是真的已经无言可守了吗？你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吗？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为何 唱歌真系冇得输啊！其实， 同埋 嗰种沧桑同埋嗰种力度啊， 同埋嗰种自然啊， 系 啊，嗰种自然 feel， 即系 feel 到有草地啊，有风啊咁样。咁佢嘅音乐更加系啦，即系我谂所谓原住民就 系 嗰种好自然、好简单、好原始嘅嘢咧，喺佢身上完全感受到嘅。 系啊，嗱，头先我讲咗，即系佢都算系前辈级嘅一位歌手啦， 系啊，好前辈啊。 系啦，咁啊，反而喺香港其实即系近排都系位歌手啦，咁啊，你认识都系 Era 啦，系啦，咁啊入边其中一位叫宝琪啦， 系 啊，反而佢自己咧最新自己做嗰首歌咧，因为佢喺过去呢一年都系谂住，每个月做一首歌，自己作曲填词啦，咁样嘅。佢新呢首歌都系讲即系人同世界中间嗰种关系。咁我直情系亦都邀请埋咧一个系极地专家，一个叫 Wilson Zhang 嘅人咧，就系佢去嗰啲系极地嗰度拍摄嗰啲片段咧，放咗落个 music video。咁你可能见到嗰啲啊，即系一只好孤单嘅北极熊行过啊，都有啲冰山融啊等等，全部都系呢位嘅极地探险家佢拍低嘅片段嚟嘅。 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好敬佩嗰個地方，即係你平時見佢癲癲得得咁樣，但係有陣時佢係會思考翻一啲好深，甚至乎冇乜歌手記得想講嘅一啲話題， 係 好緊要啊！ 咁所以就係臨尾咧，就係揾嚟有寶琪啊，有佢自己作曲同埋填詞嘅，咁啊有呢一首新嘅作品，作品名稱叫做《Last Four Years》。 想你知道，今天我只可以祷告，天灾开始到处分布，天色开始碰见衰老。It's so crazy, what about my soul？ 疯了嘴，疯了吧，疯不了我的高处，伤了心，伤了身，伤过要走进低处。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Why you took my heart away? 摧毁了推倒了，吹走了我的心跳，堆积了冲击了，心中积了我的心跳。手竟已撕裂，坚守不要变节。一起经过喜悦，一起穿过冷处，找出了安全，披上了老处。现在若被见，现 只想你知道，今天我只可以祷告，天灾开始到处分布，天色开始碰见衰老。It's so crazy, what about my soul?春光线是我的压住、yeah. 不公不义换过的好处、yeah. 不想背你，不想背你，需要你，需要你、哎、不想背你，不想背你，需要你，需要你、哎、Hold th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卡拉 OK 派对房间、夜总会、浴室的停业安排将会延长至5月28日，原定今个星期四届满的限聚令再延长14日，至到6月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将微调部分限制处所的规定，包括健身中心的小组如果多于8人，除了教练以外的顾客需要相距 1.5 米，而所有人都要戴口罩。他又说限聚令延长至6月4日，但是宗教聚会将会可以获豁免，但是必须遵守部分规定，包括不准饮食，人数亦都要设上限，即是处所可容纳人数的一半或者以下。另外，陳肇始說將會擴大所現有的新型肺炎檢測範圍，包括在機場設樣本樽收集站，希望每日為大約500名機場人員檢測。今個星期開始為安老院舍、殘疾院舍等大約3000名員工做檢測。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向公務員團體簡介今年加薪淨指標，消息指低级公务员加薪净指标是 1.15%， 中级是 1.98%， 高级是 1.68%。 委员会主席李联辉表示，调查是在去年4月至到今年4月初进行，涉及107间公司，期间经历修例风波和疫情，数据可能有少许滞后，因此即使去年市道好差，但数据仍然有向上调整。他说数据交给政府之后，由政府决定是否全部接纳，以及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政府的经济情况以及公务员士气等，最终是否加薪或者是动薪由政府决定。自由党创党主席、前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上个星期五离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李鹏飞离世深感哀痛，并且代表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林郑月娥说，李鹏飞服务社会多年，在政坛甚具影响力，服务议会20年期间曾经获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为政府出谋献策。李鹏飞曾经担任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港事顾问，为香港回归作出贡献，他亦都关心国家，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说，李鹏飞是自由党首名参与直选的人，当年离开功能组别参与地区直选，对整个选举和政治生态有很大的贡献和尝试。立法会财委会今早开会2小时，结束前仍然未完成审议政府资助海洋公园营运一年的54亿元拨款申请。经民联的张华峰说，如果不支持拨款，公园下个月就会倒闭，如果支持，款项亦都只能够支撑公园营运一年。新民党的容海恩说，不希望见到一个有超过40年历史的主题公园因为设施老化和少少管理问题而倒闭，希望拨款能够令到公园起死回生。民主党的邝俊宇忧虑，拨款只是让海洋公园填氹，但是看不到政府有后续的营运计划。他亦都关注一旦未能够通过拨款申请，园内的动物将会怎样处置。 海洋公园行政总裁李成忠说，如果公园倒闭，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寻找适合的场地送走动物，但是在疫情之下很难找到适合和有声誉的场所收容。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半。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升453点，总成交金额1,25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2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9.8，升6.8；腾讯控股430蚊，升7蚊；小米集团12.6毫6，升6.2。中国平安78.5毫半，升1.35毫半，美团点评125.8，升3.9，中芯国际19.3，升1.36，港交所265.2，升10.4，友邦保险70.4，升2.1，平安好医生101蚊，跌1.8，建设银行6.23，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3点，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6,02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17美元，卖出1,73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至牛头角港铁站这一段车多缓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呢一段咧多车噶。另外咧，工业区嗰边啦，大连排道去葵安道方向，成条大连排道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一啲。仲有就系西贡公路啦，近住白沙湾段咧，因为有工程啦，白沙湾码头至到津桥呢一段出九龙方向咧系比较车多啲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漂亮一点。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怎样洗手才正确？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

谢你爱着我，白天总悄悄陪着我，黑夜你是我的萤火。终于写了这首歌给你，我还特别的为你写了当年你常弹的曲来当背景，你的背影为了我奔波牵挂飞行，一颗未定没有你一切都化为零，我却总是你老大不懂你只想要找话题跟你长大的宝宝能够好好聊，和你的宝宝从被现实唠叨，我怕你气多糟糕你默默祷告。 How did you always love me 多于你自己， How did you never give up 对我从不放弃，好多次你都从不知道我有撒谎，好多的难题你都亲手没有答案。 How did you never know 什么最该珍惜， How did you never ever show 都伤了你的心，好多时候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坚强，抱着我的时候什么都不觉得勉强。妈妈再累你从不说，再痛你也撑过，身上衣但为了我的玩具手你一只毛衣，在我生命里面你从不缺席，在花季那只要是我的梦你也会相信，长大我开始在意我够不够美丽，才发觉你可是多大勇气把我怀在肚子里，你背弃的决定是一辈子的约定，为了给我一个明天你就伤了你自己。 How did you always love me 多于你自己， How did you never give up从不放弃，好多时候其实你也需要一双肩膀，但为了我你却什么都看在肩上。 How did you never know 什么最该珍惜， How did you never ever show 都伤了你的心，再琐碎的事你都为我割多坚强，再大的忧伤你却从不挂在脸上。妈妈送给你这首歌，因为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哦，妈妈，谢谢你爱着我，白天总悄悄陪着我，黑夜你是我的萤火。 首先第一首有台湾女歌手宋楚琳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蓝色小货车，回忆紧同爸爸一齐在他的货车上面无忧无虑的时光。第二首有张邓紫棋最新专辑当中这一首写给妈妈的作品萤火。 许会是呼吸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 我想很多爸爸妈妈都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可以留一个怎样的世界给自己的小朋友。我想就算你未做爸爸妈妈都会希望 可以留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给我们的下一代，给这个世界上其他和我们分享着地球的万物生灵。 也许有好歌声不为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 小孩温和柔软，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甜的。 今天有田福恩和林宥嘉合唱的这首歌，歌曲名称叫做《给小孩》，歌词当中讲到给小孩勇气、美好、梦想、爱、分享等等，但是没有说要给限制他们，除了是希望给了这些美好的事情给小孩之外呢，都希望可以令到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一起来讲一下令世界更加美好的一些方法。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姓名，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 台湾创作男歌手邱振志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太阳》。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 歌曲名称叫做太阳，成首歌表达就是希望可以成为某人的太阳，在对方情绪低落的时候自己可以给到温暖对方。令世界变得美好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要那么自私，当你自己够暖的时候记得要给点温暖其他人。跟着下来最后的这一首作品，令世界变得美好的方法另外一种，人人应该生而平等，生而平等的权利应该人人都得到。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无论是怎样的性别、宗教、种族定是距离都好，真心相爱的人是应该有机会可以一起的。贾尼亚余亮和梁静茹合唱的翻唱李宗盛曲词91年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世上的爱呢是无惧距离的，真爱都应该是没有人可以阻到他们的吗？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见面时的呼吸都曾烦